Jingle by Enrique Iglesias， 西班牙语的歌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了一种欢腾热闹的感觉，特别的热情，所以听到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今天真的多了一些高兴起来的理由，更何况说今天是星期五 TGIF， 周五下午的3:05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刚才这首 Bailando听到很多个地沟的请举手哈，待会儿我们这些沟友们到微信平台上面来报个到，好，握个手，周好。 吉祥说温度会走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心能感应人类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回间的杯颠倒啦， 这首就是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3:09和你一起唱，周五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确实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就不太会发愁，尤其是真球迷们就不再发愁晚上熬夜看球第二天会没精神这件事情了，完全可以放心大胆边吃边喝的看球赛。可是今天晚上没有比赛对，因为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完全结束了。好吧，终于可以消停一个晚上了，利用今天晚上好好的补一补觉，然后明天的时候16强的比赛一个都不能错过了哈。 小组赛全部的48场比赛结束了，传统强队当中呢，除了德国之外，像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等球队呢，都悉数晋级了16强。而本届的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结束后，夺冠的热门球队，你们心里有数了吗？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揣摩了哈，说那个有冠军相啊，这个队有冠军相，到底是巴西、西班牙，还是你已经开始悄悄的看好？有一支球队哈，可能我身边人已经开始念叨了，觉得年轻充满活力，而且他们素来有欧洲红魔之称。没错，比利时。不过你要问我看好哪支球队，问我啊，反正我觉得比利时的啤酒和巧克力我都很喜欢。吃货的世界就这么简单，反正到了看球赛的时间呢，周围只要有人在热热闹闹的一起聊着球赛，我们只要喝喝啤酒看看球赛就好了。 天我上课迟到刚好，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一切就开始了。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利，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多不少，我们这样刚好。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才带来一首歌叫做刚好，找机会呢杨洋来推荐一下适合在看球赛的夜晚刷夜共同吃的一些美食。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素人也精彩。 黑哥了解一下， 基本上这个板块呢是在星期五临近周末的时候才会出现，素人也精彩，我们让电波那头的听友的歌声也可以在北京上空飘那么一阵子。今天这位小 K 友，歌唱小达人，刚才短暂的一句自我介绍啊，可能没太听清楚，一听年纪不大，他叫做乐乐。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路边那朵 为星空的纯粹，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都热天黑，从不觉得疲惫，黄昏中的堡垒，多度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归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就追，至少不会很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乐乐唱的这个歌叫做远走高飞，金志文跟徐佳莹的合作。我想家里面有这么一个啊，算是唱歌的爱好者吧哈，歌唱爱好者，家里面的这个唱歌的氛围应该不会太差。爸爸的微信名字叫做电君，我怕谁，头像看得出来也俩很像，鼓励一下乐乐哈。我觉得下次乐乐做录音的时候呢，可以第一离话筒稍微远一点点，另外呢让孩子平常多唱一些儿童歌曲吧，感觉唱大人的歌总有那么一点点凉调。 飞，天亮走到天黑，从不惧 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恨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还是要谢谢乐乐小朋友刚才把他所喜欢的歌《远走高飞》唱给我们听，尤其虽然只是半段哈，只唱了半段，但是呢在微信平台上面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在夸你唱得还不错，小伙子加油。可能年轻小朋友们喜欢唱一些流行歌曲，喜欢听流行歌曲也算无可厚非啊，因为这些音乐很轻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呢可能处在变声期的小朋友要多着注意了，因为可能一些调子比较高的歌不太适合你们，容易受伤，让嗓音受伤。 我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 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感觉手间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挂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 祝福的留

静止。唱歌呢很活跃气氛，也锻炼呼吸，同时也锻炼了身体。但唱歌呢也要看唱什么类型的歌，有一些歌曲呢是奔放热情的，有一些歌曲呢是含蓄很内敛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薛之谦的演员就是很含蓄内敛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特意强调一下刚才那一首演员，是因为微信平台上面的颓废气质，颓废气质说最近在狂练这首歌，是希望在下一次唱歌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能够给我最爱的人呈现一个完美的版本。其实唱给最爱的人这样的歌，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是站到 KTV 里面去唱这首歌，完全可以是比方说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捏上一支玫瑰花，然后站在厨房里面唱，厨房里面唱，可能都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玩一把小浪漫哈，可能我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大家要找一个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浪漫点就好了。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听前奏熟不熟悉，一首老歌了。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小虫，当然是小虫填词作曲的一首老歌，在1996年写下来的《心太软》，对，我们都知道是任贤齐的成名代表作。很难想象这首歌居然是小虫在一次赌钱输光了之后写下的失意的心声，你说这么沮丧的经历也能够成就他的音乐事业，这就是命啊。 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是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等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